的是我浓浓鼻音，为什么不留点余地，微笑快要不能呼吸，思念挥之不去的叹息，伪装没有灵气。这样明明爱你却要骗自己，是我害怕未来没有了你，不言又不语，不理也不依，是这世上最残酷的图形。我只能明明爱你却要骗自己，骗到最后自己都不相信，我的在乎带走我的友情，一个人自言自语是我习惯的回忆。 是个优美的可爱黄昏，牛群暖袍和灯放任，在这山上风光是多么动人，放逐牛儿快乐万分。小妹妹和小弟弟快快出门，你跟牛儿看谁眼真， 太阳虽美，一转眼就要消沉，快到山上翻翻滚滚。夜嘞夜嘞夜嘞夜嘞夜嘞夜嘞夜嘞夜嘞夜嘞夜嘞升起，它的荧光已照遍大地。在这草原上，夜景是多么神秘，叫人留恋不忍离去。听牧童的歌声在嘞嘞嘞，这是多么优美的旋律。牧场的生活是快乐无比，草原已变多美丽。哟嘞哟嘞哟嘞哟嘞哟嘞哟嘞哟嘞哟嘞哟嘞哟嘞 情书，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，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。哦，想念的话或许有点残酷，带着别人给幸福的人，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流着情书。哦，伤口清醒要比昏迷更楚，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。 多话忘了说，以为不说也能感受。几年几月几个冬，最终的守候已非已有。现在的你只能听说，他正在逐梦。几年几月几个冬，我的身边也有人为我。你是我心中的缺口，而他是我的出口。的温柔是他的承诺，让我可以偶尔忘了我们爱过。你是我心中的缺口，而他是我的出口。走的已经走，留的不能留，才让我们都在追求另一个追求。Thank you. 承诺，让我可以偶尔忘了我们爱过。你是我心中的缺口，而他是我的出口。昨夜已经走，留有一个没有，才让我们都在追求另一个追求。 心底，我感觉如此神秘。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 情意那么深，叫

对彼此也不再有任何要求。爱情它没尽头，可以经过很久，发现我们都还是保留。即使很多疑惑，我们彼此解脱，回到了当初的那个源头。雨滴它一点一点，车窗上交织着一片蔓延。爱情它一点一点，人生的循环之中蜕变。我知道我们注定在一起，想象不到的勇气，可以一遍又一遍，我要爱你一万年。哦，海誓山盟的规矩不能停止，你是唯一，我唯一，把心全部交给你。哦，可以经过很久，发现我们都还是保留。即使很多疑惑，我们彼此解脱，回到了当初的那个源头。雨滴那一点一点，车窗上交织成一片蔓延。爱情它一点一点，人生的循环之中蜕变。我知道我们注定在一起，想象不到的勇气，可以一遍又一遍，我要爱你一万年。哦，爱是山盟的规矩，不能停止，我爱你，你是唯一，我唯一，把心全部交给你。哦，我们注定在一起，命运不再是个谜，我要一遍又一遍，我要爱你一万年。哦哦，一万年。 在爱我。你像往常一样的温柔，轻轻地看着我，慢慢地说，但最好是分手。慢慢地说，你是你，我是我。 怀念，我再不介意人们有留言，我知道我们不懂甜言。留不住你的身影的我的手，留不住你的背影的我的眼，如此这般的深情若飘逝转眼成烟，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， 当这颗秋千，想着可以忘。